无视基本事实，无端指责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立法会。赵立坚强调，香港全面完成本地立法，将堵塞原有选举制度的漏洞，进一步确立爱国者治港新秩序，推动香港民主政治在健康有序轨道上稳健向前发展，为实现良政善治提供更坚实保障，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一艘日本货船在日本西部濑户内海和一艘外国货船相撞之后沉没，三名日本船员失踪。日本海岸警卫队官员说，两艘船在当地昨晚深夜相撞，出事的日本货船共载有12名日本籍船员，船只沉没之后9名船员获救并送往当地医院，包括船长在内的三名船员至今下落不明。至于另一艘在马绍尔群岛注册的货船，13名船员并没有受伤。日本海上保安厅派出巡逻船、飞机和当地渔船进行搜索，并派出救援队潜入船内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测本港有一两阵骤雨，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仍然炎热，但系间中亦有骤雨。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24点，升11点，成交金额17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0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2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1.5，跌4蚊；京东物流41.7新上市；小米集团28.6，跌4.5；阿里巴巴207.4，跌4；美团265.2，跌6.6；盈富基金29.42，升4仙；汇控50.8，升1.85；友邦保险103.2，升1蚊；中国平安84.85，升1毫；药明生物115.1，跌6.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1，英镑11.021，瑞士法郎8.645，欧元5.999，加元6.42，新西兰元5.632，欧元是9.467。每百日元兑港元7.06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00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49点，升600点。港金现价报17,51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15美元，卖出1,89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加龙村的慢线有意外，现在大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加龙村慢线有意外，一大车多。另外因为较早前的意外事故，现在连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民安队总部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途经那里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揸车的朋友经过都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就是连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因为较早前的意外，近民安队总部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岭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因为较早前送皇台道那边有意外，咁虽然意外事故清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的交通咧，而家都系比较繁忙噶，车龙排到近佛光街上桥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资中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慢线有意外，一带开始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龙日村。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嘅慢线有意外，龙尾龙日村。咁其他嘅路面情况咧，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大涌口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康湖居。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上水的宝石湖路因为爆水管，现在去马会道方向近彩园村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窝打路道军营桥面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7:02，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39。依照法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康文署嘅代表。 虽然咧疫情系令到我哋出唔到去，但系我哋就走线上咯。 系。 所以旧年咧，我哋同啲院线咧，内地院线都好熟嘅，佢哋都上面都好想知道我哋节目。咁我哋就将啲节目咧就变咗一个线上版，就喺上边啲网平台里边去播。 逢星期六9:00至10:00，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粒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月廿八号啊，星期五啊，收到音乐，醒神啊！ 冇错，直入主题啊，今日我哋非常紧密啊个行程。 要讲讲都一个点歌对象先啊， 冇错。 今日啊，大家可以睇到我哋社交媒体摆咗个 post， 香港足球队，系啦，有咩说话，一啲打气说话、支持嘅说话，同埋想拣咩歌送俾佢哋，就可以喺网上面话俾我哋听啦。 系就系、是、因为嚟紧踢呢一个世界杯 外 围赛 咧，佢哋会 对唔住啊！你呢个题目真系考起我， 系嘛？ 我唔系一个足球迷，因为但系我会尽力去写一啲说话为佢哋打 的，而香港人嘅角度就得噶啦， 冇错， 自己地方嘅球队加油， 耶、yeah! ！咁样啦，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留言嘅。咁至于咧，今日即系都想同波城探究一个问题，因为我识咗波城一段时间。呢、這个人太乖，真系太乖。 乖啊！我正直噶嘛。 我好少可会用我嘅角度出发话人乖，因为喺个原因系喺好多以前一啲朋友嘅心目中，我系好乖嗰个人嚟嘅。 你乖？ 系啊。 你乖？ 我乖啊！我真心乖啊！讲真。咁、哦、但系直至我识到波性之后，我发现我都唔够乖，我都算曳啦。原来即系咁样。你细个有冇曳过？其实 我细个。我谂喺我自己嘅角度嚟讲咧，我真系冇乜点样曳过嘅。 系 系啊，系嘛？听我讲下我讲嗰啲。 系 喺老师嘅眼中，可能我系一个顽皮或者曳嘅学生。曳同坏我都有分别嘅。我嗰种曳系乜嘢咧？我好唔合常理啊！我啲行为。 系 举一个例，小学嘅时候好记得。你每日去完小息啊，或者你啊集完队上班房，你入课室。你喺门口嗰度入咗去之后，你会点样翻自己个位啊？ 系， 你就系喺黑板嗰个位置。 系啊， 行到去你自己个行， 跟住 转入 去 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我嗰阵时系坐距离班房门口最入嘅嗰排窗口位嘅。 哦 ，OK，OK。 咁咪正常，你咪入到去，经过老师台，直入到笃笃，跟住就 转入去咯。 系啊，转入去你自己个行啦。 嗯。 有一次我唔系咁样翻自己个位， 你 我入到去之后，我好似头几个嚟嘅，因为。我系揽过同学嗰啲凳咧，打横咁样跳翻去自己个位度。 O、okay、K， 然之后嗰、那个老师，我记得当时是中文老师嚟，佢喝咗佢，邱国成，你做咩？你出翻去，同我重新再入一次。 咁严谨啊？ 系，你知唔知应该点样样翻自己个位度？你同我出去重新再入一次。 系，都你咩反应啊？嗰阵时系。 是有少少唔满意嘅，我心里面个谂法系，点解边个话我翻自己个位一定要系喺黑板嗰行直入转入去？ 系， 冇边个话唔可以咁样揽过啲凳啊？ 系咯， 我脑里边系咁样谂噶。 我觉得啊，我到而家我都直头系同一个谂法添，因为嗱、首先有几个前提啦。咁首先第一，我深信应该冇同学坐咗喺度，然后夹硬俾你揽过去先啦。 系啦。 咁第二就系我断估你应该都冇踩污糟人哋嘅台台凳凳啦。 冇噶，揿住两张台咧，对脚咁样好似跳马咁样嗰种。 即系有少少贪玩，有少少烂玩，好似只马骝仔咁样跳跳扎扎咁样跳过去啫。 呢样嘢系我想做好耐，我记得嗰阵时，但系嗰次个。个时机 阴公啊，想做好耐，原来就系想咁样跳翻落嗰啲。你细个都几得意，几容易满足噶，真系。 嗰啲想嘅嘢真系好无聊。 系咯，真系好无聊。 同埋嗰次嗰个契机就系我系入课室嘅头几个，所以我可以做呢件事啊。 哈哈哈！ 咁老师冇我的翻我门口重新入过，我知佢想我点样入啊。 哦。 咁我嗰下系妥协咗嘅。 O、okay、 K。然后就冇咯，咁直行转翻入去咯。我心里边系一路都好唔明白头先讲个问题。 有少少，有冇少少？唔憤氣， 有，但系冇表露出嚟，同埋冇駁老師嘴。 O K， 咁然後你就好乖咁行一次啦。 係啦，即係呢個就係老師眼中嘅曳啦。Okay. 另外一種就係上堂嘅時候，我坐喺班房嘅後面最尾嘅其中一個角落頭。 係係係， 嗰時上堂好悶，冇嘢做。 跟住咧， 我就會喺班房嘅左後方嘅角落頭。 嚇！ 喺最尾嗰排嘅地下嗰度咧，躝去右邊嘅角落頭拍嗰個同學。然后拍完之后咧，就会爬翻去自己 个，好无聊。你细个真系好无聊啊，邱国成。 即系嗰种曳系呢啲啊。 系。 个目的就系上堂闷啦，第一，第二就系、是、啊，能唔能够好似搵一二三红绿灯咁，喺俾老师发现之前，我可以成功达阵去到斜，即系正对面拍到个同学翻翻去，冇俾人发现咧，就好开心啦。 咁我唔会叫曳咯，我顶多呢啲叫做古灵精怪啫，点叫曳啊？一月转头我讲我嗰啲曳。嘢俾你听，即系讲埋你呢一笔先，即系第一我都同意嘅，就系、是、你首先 因为在我心目中啊，曳通常都是你会伤害到其他人啦、 哦， 或者是即系嗰个行为是在有一些很 strict 的道德界线是不做得的咁样。咁我就称之为曳啦、哦。你那些叫白厌， 白厌咯， 系啦，就或者叫做 规矩咯， 唔跟规矩啫。咁讲真啦，即系对唔住嗰阵时你嗰位老师，即系我都要问一句，你学行翻去自己座位。呢一樣嘢去到大個嘅時候有乜嘢意義啊？你又唔係遲到，即係你唔係 discipline 上面你遲到，或者可能你做咗一啲好唔守規矩、唔守規則嘅事情啊嘛，你都只係用你嘅方法行翻去位度嘅啫。 因為我唔做啲傷害人身體嘅事啦，叫做因為。我自己都好怕痛啦，咁我唔会做啦。同埋你，即系我当我真系冇打过交，作为男仔又细到大，即系唔鼓励啦。但系有时你睇一啲近排睇啲电视剧啊、动漫作品，见到啊，点解啲人咁中意打交，男仔觉得好似好有型咧？我好怕痛啊，我系从来唔做呢啲嘅嘢。如果你话叫做即系整蛊同学咯，最多譬如以前咧钉书机嘅时候咧，你咪喺人哋同学头顶系咁揿啲钉落去，喺佢个头 顶。都系无聊嘢啦， 即系都系无聊嘢居多嘅，就系呢一啲东西。咁所以我话。我自己覺得自己一路都好乖好正直噶， 咁我真係明曬啦。 只不過係對於一啲可能你啱啱嗰個問題咯，有咩用就係、是、嗰種服從性咯，即係係啦，喺一個現有嘅客觀嘅規矩之下，希望喺嗰度嘅人會服從，即係你有啲團體，你去到一啲團體，佢就有佢自己一啲。明嘅規則或者潛規則都好啦， 要遵守啦， 要遵守嘅咁。咁細個係覺得哦，點解要遵守咧？我覺得唔合理喎、啊，咁樣咯。 嗯，但我到而家都覺得係嘅，其實。 所以到而家大個咗之後，個人咧咩入世心咗啦嘛， 就乖咗啦，係嘛？ 咪聽話咯，費事煩咁多嘛。所以我而家諗翻以前自己都啊，都幾大膽嘅。 嗯。 所以我其实有啲挂住嗰个大胆嘅自己，可惜过咗去啦。 逐步拾回自己的勇敢，站立未来，别怕被摇撼。有个人憎我，一身伤痕，平常心多谢，难道自问？逐步拾回自己的成就，独立是男是女亦平等，前路上有数不清的可能，为何悲观？我自问，旧日被人撕开粉碎。 听到呢首歌都有啲唏嘘。 又唔使唏嘘嘢，起码你而家都系一个好人啦。送张好人卡俾你啊！ 唔好啦，佢啊呢一首新派台作品听到嘅时候都有啲感触嘅，就系有吴佳希 Sharona 呢首新派台作品都系加入新公司第一首派台歌，叫做《逐步拾回自己》啊， 嗯、 我都拾唔回啦嗰啲。嗱，我啲就唔系真系曳啊！ 到我讲啦， 你嗰啲啊， 我先应承咗你讲。 我想知你嗰啲啊。 我咧，到目前嘅人生为止咧，有一件事我系承认我做得最错、最唔啱嘅，即系亦都每我系 keep 住提醒自己嘅，因为嗰一次系真系有伤害到人哋嘅。 哦，系啦，你真系曳啊！ 系啦，唔系严重嘅，唔系严重嘅，但系真系唔好嘅嗰个行为，就系话说小学嘅时候咧，因为班上边有一个肥大啲嘅男仔，男。仔朋友，咁咧佢就都嘅嗰啲小恶霸咁样噶嘛，咁、然后咧嗰阵时就学识咗一样嘢叫做连群结队吓、你恶个人咧，咁人哋就唔会走嚟虾你啦。 咁细个已经明呢个道理啦， 系啦，因为我嗰阵时真系好细粒啊，所以我好容易成为被欺负嘅对象啊，咁所以然后咧嗰阵时就知道哦，原来。佢有个小恶霸嘅时候，你就要都要好恶，咁就佢就唔会走嚟虾你啦咁样。咁然后嗰阵时好惨嘅，有一个男仔同学咧。都好可憐，佢都係一個比較內向啲嘅男仔。咁話說，大概你當係小二左右啊，小學二年級，你諗下幾恐怖件事。嗰陣時正值冬天，嗰陣時都著住啲 校褸嗰啲啊， 未著校褸，差唔多啦，嗰啲天氣啦，嗰啲天氣啦。咁話說係嗰個事件發生喺個男廁入邊，咁、那個同學我都幾肯定佢當時冇著住件校褸，然後呢我嗰阵时翻学，因为冬天我就会带住个暖水壶，即系细个咧，你个暖水壶周围孭噶嘛，去到厕所啦，好似小丸子咁孭住个水壶，暖水壶啦，孭到入厕所都孭住，我唔知点解好搞笑。咁然后咧，当时唔知点解有一下傻咗个人，兜头将个暖水壶啲水倒晒落嗰个好惨嘅男同学身上， 哇！ 跟住然后就咁就走咗，跟住其他同学就咁样笑啦，咁样 坏啊你！ 咁事后咁梗系即系好大件事啦，即、就、系、是、老师又闹啦，然后去到家长嗰度，家长都好嬲咁样啦。咁我记得嗰阵时我阿妈系要我亲自同对方道歉啦，首先同埋对方嘅屋企人都要道歉嘅。其实嗰阵时真系一时贪玩嘅咋，玩完之后我都好后悔，但系我嗰阵时又唔识死，嗰阵时仲话我对佢好好咧，冬天我用暖水淋佢啊，唔系用冻水淋佢，我都唔知点解可以讲得咁。 呢个系咩道理咧？ 即系好离谱嘅，细个讲到啲好离谱嘅说话嘅咁样。咁然后但系喺道完歉之后，我记得我都喊得几凄凉，因为我。 點解會喊？你覺得自己做錯事？ 我終於知道自己做錯事啦，同埋我終於知道原來咁樣傷害到人係唔好嘅咁樣。咁然後自此呢個事件咧，你諗下小二記到而家係一個幾大嘅警惕。咁所以到而家我都冇再傷害過任何人啦咁樣。咁我都覺得係好嘅，即係起碼好細個嘅時候我就已經明白咗一樣嘢，就係、是。唔應該去傷害人哋咯，好大嘅教訓嚟㗎。 用傷害人嚟換取覺得唔再傷害人啦。 係啦係啦，咁即係到再大少少中學嗰啲咧，曳極咧都頂籠只係喺個櫃桶底度打下 PSP 咁樣咯。咁、 即係冇傷害人嘅嘢啦， 冇傷害人嘅嘢，少少曳咯。咁但係都係自己啫，即係都頂籠都係自己聽唔到書，自己考得差成績咁樣嘅，即係起碼係自己負責任嘅事情啊咁樣咯。 其實我都幾乖啊。 係啊，咁但係都。谂起嗰阵时嘅， 最乖嘅节目主持人 系啊，我唔敢讲啊，你可能系我唔敢讲咁样，咁所以唉，谂起呢一段时间咧，今日播最尾完结呢首歌就用 special 嘅呢首《年少轻狂》啱晒，真系每个人都有一啲年少轻狂嘅时候，但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将来回望翻呢段时间，你要学懂一啲教训。咁啊，最好啦。 迷信似你眼神，有时是个雨淋，狂妄又灰暗，叫世界剧震。迷信是你笑容，又似掉进黑缝，随性又放纵，世界太难懂。几多的过去以后，跌进了夜幕后。不想讲过去以后， 错过了别回眸，怀着还未带透，怀透冷暖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厌多少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爱更多的荒谬，冤吗？时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扫扫我双手，然后尚有尚有，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为着还未大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同烟包出身后是日尚有尚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落你手远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屯马线将在6月27号全线通车。港铁说，由土瓜湾站至尖东站车程预计9分钟，乘人八达通票价5.6；土瓜湾至中环站车程预计20分钟，乘人八达通票价12.5。显径站和启德站的车费优惠会延伸至新启用的宋皇台站和土瓜湾站，用八达通出入这四个站，乘人每程减1元，其他八达通减5毫。港铁车务总监李家润说，屯马线全线通车之后，乘客可以减少转车，例如现时坐港铁由何文田去元朗要转两次车，日后无需转线，只需一程车，车程由40分钟减至29分钟。他又举例，由宋皇台至荃湾现时坐其他交通工具要花40至45分钟，屯马线全线通车之后，不用半个小时已经可以到荃湾西站。前年11国庆日游行案，10名民主派人士分别被判囚14至18个月，其中善仲佳和蔡耀昌获判缓刑。两人在庭外见记者，善仲佳说有不少被告会考虑就刑期上诉，他形容香港已经改变，几年前相关案件只会被判罚款或社会服务令，但是现时各被告的刑期都史无前例地长。他对于很多朋友仍然要面对牢狱生涯感到心情沉重和难过。蔡耀昌亦表示难过，对于警方反对和禁止六四集会及游行，本身是支联会秘书的蔡耀昌说，会继续争取在法例框架下悼念六四，现时面对的政治法律环境严峻，风险越来越大，会更小心处理，在和平理性合法的框架下做事。信和集团旗下黄庭芳慈善基金及华人置业集团宣布，共同捐出一个价值1080万的单位，作为抽奖活动终极大奖。信和华智表示，凡年满18岁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人士可以参与抽奖，参加者需要在今年9月1号或之前登记。另外，持有香港身份证的永久及非永久居民，包括持有香港工作签证人士，例如家庭佣工，而有机会赢得价值10万元的预付卡签账额或信用卡免找数签账额。是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进一步推动一项目的是增强美国竞争美国经济竞争力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法案。发言人赵立坚说，有关法案罔顾事实，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和恶意影响，鼓噪对华搞全面战略竞争，甚至挑动中美脱欧和对抗不得人心，亦同两国 以及世界人民期盼中美交流合作的普遍愿望背道而驰，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赵立坚强调，中方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或者取代美国，不是为了和美国搞你输我赢的竞争，而是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他说，中方敦促美方端正心态，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尊重中国人民正当享有的发展权益，停止审议推进有关涉华消极的议案，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有一两阵骤雨，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天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仍然炎热，但间中亦有骤雨。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啲特别嘅交通消息。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喺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另外较早时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都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较早时喺九龙啦，因为曾经发生交通意外，连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嘅唯一行车线仲系封闭噶。而连翔道隧道去荃湾方向去西九龙公路或者西区海底隧道的西行线仲是封闭紧。仲有就是渡轮服务啦，因为风浪比较大，富裕小轮有限公司由下午5点开始，即是已经开始了啦。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啦，就由大澳改为沙罗湾，要乘搭的朋友要留意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需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私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的桥面慢车的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去观塘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至到富豪东方酒店这一段都是多车。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的龙尾排到近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窝打老道军营桥面来回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Pop 32。 新冠疫情之下，唔少音乐活动都被迫取消或者延迟。外国一啲歌手就转为喺社交平台上面用唔同嘅方式同歌迷互动，好似 John Legend 就喺去年3月嘅时候喺屋企举行咗个50分钟嘅 live 自弹自唱多首名曲，仲 tag 埋 Charlie Puth。而 Charlie Puth 喺俾佢 tag 完之后，亦都喺自己平台上面做咗个30分钟嘅 live 同歌迷互动。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 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umb, so dumb, so你觉得咩位置靓啊？ 简单啦，直接、舒服同埋和谐就为止靓啦。 如果天都逼我争气，离去大概不会死。我退出，但求大家欢喜，无谓到最后不生不死。 新收到嘅派台作品系《争气》呢首歌嘅医馆现场版。由女声合唱演绎陈辉仁呢首作品，你睇佢哋几靓，我指系佢哋把声。 难得别离后研究早睡早起都够晕，而你却算着我哋过几滴眼泪才更新。独行孤身，算你好心地不愿伤透一个人。我问良心，即使能。没有空挂念你，若我肯知极永未，大概早已经单打单到你受不起，难道你挨不起？你最好好在你仍然期望爱人变知己，没有心机痛恨你，做你知己没名利，大个女纵使失去工作自信才争气，原来我小气，前度现在排第尾，未能拿出空档来受气。 三度延期之后，嚟紧六月佢哋终于进驻红馆，有陈辉阳成女声合唱嘅呢一首《争气》，曾经嘅医馆现场版。今时今日世界不断在变，能够开 show 企喺舞台已经系幸福嘅事。

能何用怯懦？才知这刻不应去退缩，为求原谅我，求一刻声音给听见到，仿佛你当初，请祝福这个我，在远路亦走过。循循引导，你叫我坚定强壮，缓缓成长里，每寸照顾你望，年年月月，看见希望渐绽放，然而如今却，你我各有。 张美仪嘅派台作品。我们都没有错，我觉得呢六个字咧，用嚟形容屋企人嘅关系系好贴切嘅。因为大家都是为大家好，即是大家不懂得怎样去表达出来。而当在外面经历过风雨之后，你会发现兜兜转转之后，回到这个屋企里面之后，去到最尾，其实哪有分输定赢呢？ 作曲有他自己黄贤和温汉文，填词的有黄乐儿，一首写黄贤和他婆婆的歌，歌名叫做《无声浪》。其实这些情感的波浪呢 keep 住都在你心里面的，只可能他不太强烈，令到你间中忘记了。试下感受这些小波浪，不要等到人走了才感受，因为那个波浪会带到你顶不住。 会发声明表示全力支持和充分肯定。警察评议会职方协会说，条例草案的通过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和广大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过去香港已经浪费不少时间和资源在不切实际的政治争拗中，期望随着通过后的法案得到贯彻落实，社会各界能够重新聚焦本港发展，提升香港在不同领域的竞争力，发挥多方面优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测本港有一两阵骤雨，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是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仍然炎热，但间中亦有骤雨。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因为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连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民安队嘅总部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咁连翔道隧道去荃湾方向通往西九龙公路同埋西隧嘅行车线咧，亦都系封闭噶。途经嗰度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咁而家西九一带咧，包括系佐敦道、柯士甸道同埋雅翔道等等嘅交通咧，都系非常挤塞。咁揸车嘅朋友咧，如非必要，请避免前往西九一带啦。咁就系因为较早前嘅意外事故，连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民安队总部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咁连翔道下行通道，即系连翔道嘅隧道去荃湾方向咧，通往西九龙公路同埋西隧嘅行车线亦都系封闭。咁而家西九一带嘅交通咧系非常挤塞噶。另外喺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方向咧，近蓝田消防局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嘅大消散，而家车龙沿住将军澳隧道一路排到近香港单车馆。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喺湾仔，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西湾河太安楼。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罗福道，今后少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带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红墙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计金瓶。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头先提及过啦，龙尾喺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路面方面咧，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喺东山台。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嘅龙尾就近春园街。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地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嘅龙尾就喺九龙城回旋处。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去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窝打路道军营桥面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点啊？而家 点啊？点啊？ 歌啦，嚟啦！ 今日呢一个对象咧，对我嚟讲系好有新鲜感嘅。 香港足球队，我哋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 Yes， 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上去留言啦，继续 啊。 有冇睇过波啊？入场之前？ 冇啊，真系冇、啊， 真冇入 住。我真系要讲声唔好意思，系由细到大，我对足球嘅热衷程度都比较低。之前喺节目入边，我都分享过一次，就系话我最常睇波嘅时间，应该系早两三届嘅世界杯。 我记得 系啊， 嗰个以为自己必胜啊嘛。 系啊，嗰阵时有一个超级劲嘅买飞方法。 唔知 系啦，咁啊之后都冇睇波啦，已经。 鼓吹大家吓咁样啊！我就仲衰过你嘅，其实，因为我曾经好中意足球，跟住但系而家完全放低晒。 半途 仲衰过你，可能 你 因为你从来冇踩佢只脚入去嘛。 系我完，因为我好清晰啊，我唔系唔睇香港足球啊，我唔睇波啊， 直情唔睇啊嘛。 系啦，咁所以今日去写呢一封信俾香港足球队，我都真系有花少时间心机去做少少 research 嘅，咁样咯。 咁啊，一间听你个，听我呢、這个踩过只脚入去踢波，又睇过波入场睇过波嘅人，而家完全冇再理会啦。究竟我封信会写啲咩呢？唉，真系好心酸，听下。 亲爱的香港足球队，你好啊！港超联早几日杀科啦，首先要恭喜杰志卫冕冠军。不过联赛虽然就啱啱完，但我知入选咗港队嘅球员都准备出发去巴林迎接下一个挑战，就系六月份世界杯外围赛嘅次圈赛事，迎战伊朗、伊拉克同埋巴林嘅。今次代表队的成员有一些是第一次入选的新面孔，亦都有一些是隔了很多年再次入选的，例如其中一位叫做颜洛峰的中场球员，我发现他对上一次原来已经是八年前了，当时他20岁，在友谊赛对新加坡的时候上阵。唉，在香港地要用运动作为职业为生已经不容易的了，虽然这几年他都没有再以入港队做目标，但是八年一个这么长的时间，他都可以 keep 住这么投入踢波，继续踢好每场波，用行动换取到教练团的赏识，令到颜洛峰可以再次入选。我觉得你们这一位代表队的成员真是好热血啊。唉，讲到呢度我自己都觉得好惭愧啊。唔好讲到职唔职业啦，细个好鍾意踢波嘅我，个个星期六都会同啲朋友神咁早9点几10点就踢，一路踢到1-2点都唔识攰嘅。近呢几年好耐冇掂过个波啦，足球都唔再系我嘅朋友啦。而望住身边以前玩运动好叻嗰啲朋友呢，陆陆续续都冇再玩啦，可能系因为一啲现实嘅原因啦。好啲嘅最多咪变成兴趣咯，唔好嘅就直情放低咗啦。所以我觉得能够坚持自己真系唔容易噶。咁多位代表队嘅成员，希望嚟紧嘅世界杯外围赛你哋一切顺利啦，并且容我最后讲一句：香港加油啊！放弃咗足球嘅波胜上。 停着每颗心跳和脉搏。 薄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开始跟结束。好呼吸多数万次，难道这样容易？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便发现为何明明在眼前，明明同行，但你临时别去。放下句点，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痛将来话变，可似留低的与重生的，却在这边怎撑过余生的浩劫。 究竟喺球场嘅边一边见呢？球场嘅左公右定右公左嗰边见呢？ 有冇话主场同客场边一边左边边右嘅？ 好似唔系好似扎眼仔定咩嗰啲嘅？ 系咩？ 我都唔好知。 咁咩叫越位啊？ 越位啊？你问翻你啲 friend 啊？我谂到可以你 唔系？我知咩叫越位，我讲下笑啫，讲下笑啫。我都只系扮下外行人啫。 走开啦！ 话晒都睇过世界杯啊嘛。 话晒你都谂又搵个 tips 啊？ 唔会问啲咁基本嘅嘢嘅。咁但系。香港足球队咧，做过啲 research， 原来喺呢个世界杯嘅赛事，虽然冇入围过，但系啲古仔都热血。又听一下我写咗啲咩俾佢哋。亲爱嘅香港足球队，讲起嚟咧都有啲惭愧嘅。如果唔系波盛最近成日同我讲波经，我都唔知道原来港超联最近已经踢完冠军赛，更加唔知道原来下星期就系世界杯外围赛嘅开始。而香港足球队亦都将会远赴巴林参赛。不过我要澄清一下，我不是不看香港足球，我只是不看足球。作为一个外行人，我都会知道在香港踢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平时的赛事不多人入场，亦得不到政策上面的大力支持。在一个自负盈亏的状况底下，港超球队可以说随时散兵都不出奇的。 甚至早前因为疫情关系啦，连去球场练波分分钟都会被康文署啲姐姐赶走嘅。要讲香港足球嘅困境，又点会系一日之寒呢？有喺香港读书嘅小朋友都会明白，如果你由细细个开始就已经热爱足球嘅话，好大机会会得到屋企人嘅极力反对，甚至乎会话你系不务正业啊！所以要做一个全职足球员，嗰份坚持真系唔容易。香港足球队咧，今年其实已经系第13次参加世界杯嘅外围赛啦。虽然前12届都冇成功打入决赛周，甚至连亚洲十强都未必入得到。不过每一次香港球迷都抱持住同样嘅希望嘅，就好似上一届港队对赛卡塔尔咁啊，唔少人都有一个信念，只要赢埋今场就有机会噶啦。虽然最后结果并冇出现好似电影咁嘅奇迹，不过我都深信唔少球迷亦都一样感到热血同埋感动。其实谂翻转头啊，香港足球同埋香港乐坛面对嘅困局唔多唔少都有啲相似嘅。自从网络发达之后，个个后生仔都上网睇英超啊、欧联咁，成日都话嗱嗰啲水准啊叫足球啦。至于港超联有边几队波，其实都冇乜人讲得出嘅。又好似听歌咁，个个后生仔都上网听 Dua Lipa 啊、BTS 啊、Blackpink 咁样。咩话？香港近年有边几个歌手出咗啲咩歌啊？喂 ，sorry， 真系冇留意添，我唔听噶、啊。系啊，呢啲说话我哋都听过，甚至乎有讲过添。不过唔紧要啊，而家乐坛都出到对 Mira， 令到成个气氛热闹翻啦。我深信香港足球都一样可以，所以最后我想送一首 Mira 嘅《The Beautiful Game》俾你哋，希望有一日都可以见到香港球迷同声欢呼、全体疯狂嘅画面啦。由今日开始会支持香港队嘅奔神上。 Stare for a minute, yeah. Listen up to the sky. Everybody gotta work it while I try. Nah, can't lift my soul. Never thought I'm gonna make a goal. Figure to the right and fading back. I'm gonna do what I got. Don't take my snap. 捱过那奋斗，来到这决斗，有技术和艺术成就。王控制节奏，神降世扑救，太珍惜仲出色对手。埋门一脚踢开爆破，全场逼抢偷渡满座，如围城中天空太宽敞，从场内借幸福。 Everybody kick off the game right now。未怕波折扣，斗志连结，用意志同暴战意，尽情发声光烈，卸下辉煌一页，集合同路人梦想，注入各路人能量，激掌鼓掌，声势透彻响，气势万丈，硬仗赢得漂亮，有你就越强。 化中国界，团结我世界，凭运动人自动强大，怀铁血气派，寻智勇美态，受指声叫纷争瓦解。埋门一脚踢开爆破，全场逼抢偷渡满座，如围城中找不到归宿，从场内借幸福。 Everybody kick off the game right now。 这刹那，什么 ？We get together， together。 in right now. 九位群星欢呼，九位全体疯狂，抱出一片彩色。 原来呢只歌咧，开大个喇叭咧，焚机咧，几正几爽， 听得好清楚里面所有啲嘢噶嘛， 好正、啊，即好似入咗球场咁 啊！系啊，咁啊，分简单啲首就 Mirror 嘅就 Beautiful Game 啦，欧国杯嘅主题曲咧，就香港嘅地方。咁啊，今日咧听众嘅一啲留言啊，嗰啲大家可以上去睇，我哋都读唔晒。咁但系咧。首先一样嘢嘅，近排同足球有关嘅歌又唔止一只啊，系啊，你见我嗰个位特登都冇拣到， 梗系啦， 我都预咗噶啦， 大把人点呢只啦， 系啦，同埋一个古仔，我觉得几得意嘅，收到 inbox 嘅听众就系、是，佢话其实佢本身即系正常都系中意睇啲外国波嗰啲咁样，好正路啦， 外国波特别圆嘅咩？ 冇错啦，真系外国的足球特别圆咁， okay. 或者篮球，但佢话真系有一次嗰时同啲同学咧入咗去大球场睇过之后，嗰、那个现场嘅气氛咧，嗰样嘢佢就喜欢上咗， 好想体验下。 系啊，就入场会睇咯，同埋支持，同埋会有留意咯，咁样。咁所以佢都话，哪怕嚟紧成绩如何，佢都想又系讲即系香港队加油咁样。 好想见到有奇迹嘅发生啦。其实都唔好话奇迹，奇迹我讲到好似好冇希望。 系啊，都唔系咁样。 系啊， 都 好少。希望有好成绩出现啦，应该咁。 所以佢拣。呢首歌我谂都好多听众一人都拣咗呢一首噶啦。呢首 DJ 嘅新派台作品嘅灵感都系源自于足球比赛嘅 Wyman 田嘅。咁啊 ，DJ 新派台歌咧，歌名叫做《圣马力诺之心》啊，即系虽然个地方唔系香港，但系抱住呢个心态踢啦。 情长败不者，毁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负。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屯马线将在6月27日全线通车。港铁话由土瓜湾站至尖东站车程预计9分钟，成人八达通票价5.6元，土瓜湾到中环站车程预计20分钟，成人八达通票价12.5元。顯徑站和啟德站的車費優惠會延伸至新啟用的宋王台站和土瓜灣站，用八達通出入這4個站，成人每程減1元，其他八達通減5毫。 港鐵車務總監李家潤說，屯馬線全線通車之後，乘客可以減少轉車，例如現時坐港鐵由何文田去元朗要轉兩次車，日後無需轉線，只需一程車，車程由40分鐘減到29分鐘。他又舉例由宋皇台到荃灣，現時坐其他交通工具要40至45分鐘，屯馬線全線通車之後，唔使半個鐘已經可以到荃灣西站。前年十一國慶集結案，十名民主派人士早前分別承認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等罪，今日分別判囚14至18個月，其中兩人獲判緩刑。民陣召集人陳浩雲、立法會前議員李卓仁、梁國雄、何俊仁各被判囚18個月。立法會前議員楊森、何秀蘭、吳文遠同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各被判囚14個月。立法會前議員善仲佳同支聯會蔡耀昌各被判囚14個月，緩刑2年。部分被告分別或者同時在818和831反修例案件被判囚，連同本案李卓仁共被判囚20個月，梁國雄共被判囚22個月，何秀蘭共被判囚14個月，黎智英共被判囚20個月。由於吳文遠違反另一案件的緩刑條件，他合共被判囚14個月14日。外交部表示，波兰、塞尔维亚、爱尔兰和匈牙利四国外长将在明天起访华3日。发言人赵立坚说，四国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和中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访问期间，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分别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地区合作、中欧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睇法。中方期待通过今次访问，进一步与四国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疫情后经济复苏，为中国与四国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促进中欧关系积极全面均衡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有一两阵骤雨，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仍然炎热，间中亦有骤雨。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盈辉台。另外喺港岛中环及湾仔绕道去上环方向，近海港政府大楼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隧道出口。提一提大家啦，因为较早时嘅交通意外，连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民安队总部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连翔道隧道去荃湾方向，通去西九公路或者是西隧的行车线都封闭了。现时一带交通非常挤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 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钟益良。 香港多媒体设计协会教黄凌敏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好贴地嘅科技 ，VR 睇楼啦，等你喺个手机读唔同嘅 point， 可以去房间啊、去厅啊，甚至咧而家系劲到系咩咧？帮你度尺嘅，做埋设计。 透过制作 CIBS 节目《多媒体科技大讲堂》，佢哋仲有好多新科技想话俾大家知。 好希望透过呢个节目咧，啊，原来佢身边接触紧呢一样嘢，系一个新嘅多媒体嘅科技嚟噶。希望可以有个定义，一个基本嘅知识层面可以俾到佢。 现今嘅科技，无论有几快有几劲都好，人先系最重要嘅。 科技嘅发展无论几迅速都好咧，人嘅创造力咧，其实系改变唔到嘅。有創意性的工作呢，其實很難由 AI 或者科技可以代替到的。 CIBS 就是社區參與廣播。 無論是濕滑到企都企不穩的舞台，還是超越兩倍速的刀群舞，他們都照單全收。 又扎千古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大航旋风生旋 告别有沙千古音乐之章。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嘅 EDM Friday Mix 啊，我系波成啊。收到音乐每个星期五啊，最后半个小时都会有我咧做咗一啲嘅 live mix 咧，介绍一啲电子音乐作品俾大家嘅。咁啊，今个星期呢个主题咧就啱啱最近公布咗一个奖项事嘅，就系2021 Billboard Music Awards 嘅。当中咧呢、这个 Top Dance Electronic Album 咧得奖嘅朋友就系 Lady Gaga 啦，佢第六张嘅录音室专辑咧 Chromatica 嘅，咁你可以理解呢个意思就系所有嘅颜色同埋声音啦，同埋佢亦都借住呢张专辑咧，即系讲紧佢 Dance Pop 嘅根源嘅。而家听紧第一首咧就系、是、嚟自里面一首第二作品叫做 Ring on Me， 由 Lady Gaga 同埋 Ariana Grande 嘅合作。 A free ride. I only ask you to show me a real good time. I never asked for the rainfall. At least I showed up. You showed me nothing at all. be your galaxy. I'm about to fly. Rain on me, tsunami, hands up to the sky. I'll be your galaxy. 今日咧就唔系要同大家咧，即系成只碟咁样播嘅。而我 study 呢一张嘅专辑嘅时候，发现原来好多幕后嘅一啲创作人又或者 producers 咧，都系一啲我哋成日都会听到 EDM 嘅一啲 artist 嚟嘅。所以今日打算啊，同大家即系再 share 下呢一啲背后嘅幕后人，佢哋自己本身嘅作品又有啲乜嘢嘅。Ring on me 点完题之后咧，首先第一位同大家讲嘅呢个朋友咧叫 Charmy， 嚟自法国巴黎嘅一个 EDM 嘅 artist 啊。咁啊 ，Lady Gaga 呢张专辑里边佢参与咗四 track 嘅，咁其中头先 Ring on me 啦，同埋譬如 Stupid Love 咧，佢都有份去 produce 嘅。咁 Charmy 佢譬如玩 DJ set 嘅时候，我好鍾意嘅，因为佢嗰身嘅造型好有型啦，成日着住一件黑色好似即神父嘅衫，跟住戴住眼镜咁样 gel 咗个头。而更重要嘅就係佢玩嘅音乐类型 Future House 呢，我自己幾鍾意嘅。嚟自 Charmy 2020年嘅专辑 Year Zero 里边嘅作品叫做 Born Again。咁啊，呢个专辑虽然2020年推出啦，但系咧已经有消息讲噶啦，佢会陆续咧 release 一啲新嘅歌。因为嚟紧佢会推出一张 remix 嘅专辑，咁里边听闻有譬如 DJ Snake 等等一啲嘅朋友，好似话有机会系 remix 佢呢一张专辑嘅作品嘅。咁究竟而家呢一首 Born Again 到时系边个负责呢？ 我哋介绍呢位朋友叫做 Blood Pop B L O O D P O P。如果你睇 Lady Gaga 呢一张专辑咧，你会发现基本上八九成嘅歌咧，佢都有份参与同埋即系去 produce 嘅。咁呢位 Blood Pop 有咩咁犀利呢？原来佢曾经咧都好多大名嘅 artist 咧，佢都有合作过啊，参与过佢哋嘅作品嘅。例如曾经啊 ，Blood Pop 就同阿 Vichy 啦，就帮阿麦当娜做专辑啦，亦都创作咗 Justin Bieber 一首 hit 嘅歌叫做 Sorry 嘅。咁一位美国出世嘅朋友，细个玩 jazz 吉他，后屘亦都去咗温哥华嗰边读书，跟住就喺学校嗰啲 party 打下碟啊，慢慢就自己整歌，就将一啲 electro pop 嘅歌掉上网，咁跟住有人发现咗之后，发掘到就成为而家嘅佢啦。首2019年佢自己嘅作品叫做 Newman， 之后有而家呢一位嘅朋友啊。据说嗰时佢嘅自己嘅唱片公司咧，都有俾 Blood Pop 嘅作品留意到，然之后即系收归旗下嘅。2019年出完一首 Midnight Hour 之后，今年五月终于出新歌，佢系 Skrillex 啊。呢一首系啲 house beat 嘅啦，咁但系你听到嗰啲鼓嘅声咧，所用嘅都几似 Skrillex 自己啲作品嘅。咁 Skrillex 都有份参与 Lady Gaga 嘅专辑里边，其中一首歌叫 Plastic Door。咁喺 Plastic Door 里边 ，Skrillex 就负责 produce 啦，同埋有份一齐参与创作嘅。 More than you nothing to say, 'cause it ain't over until she sings. You had your reasons, you had a few, but you know that I would go anywhere for you, 'cause it ain't over until she sings. I just need to get it off my chest, yeah. 听我的手是 Xrail and Ingrosso 的 More Than You Know。 这些两位朋友本身来自 Swedish House Mafia 这一对很出名的组合，后来即是很多事发生之后就变成两个人自己做了。Xrail 有份 produce 这张 Lady Gaga 的专辑里面三首歌，咁啊 Ingrosso 也有份创作，就是 Sign From Above 的一 track 的。我觉得他们的歌是几洗脑的，之前人写一些入脑 melody， 你听刚才那首 More Than You Know 你就知这位叫 Medion， 都是来自法国的朋友，参与了 Lady Gaga 的 911 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有份创作和 produce 啦。Median 他自己的专辑呢，那时候都提名过2011年 Grammy Awards 的 Best Electronic Album 的。咁啊，依家听紧呢一首就是他2015年第一张专辑里面自己的歌，叫做 Stiffer。